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二十章。伊莫尔的儿子帕士胡尔斯基上主殿宇的总监督听见了耶勒米亚预言这些事，帕士胡尔便打了耶勒米亚先知，给他加上脚镣，把他囚在上主殿内本雅明上门的监牢里。次日，帕士胡尔给耶勒米亚去了脚镣，耶勒米亚便对他说，上主不再称你为帕士胡尔，却称你为惊慌四起，因为上主这样说，看，我必使你和你的一切友人遭受惊慌，他们必倒在敌人的刀下，而且你要亲眼看见这事。我要将全犹大人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用刀击杀。这城的一切财物、一切积蓄、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列王的一切宝藏，我都要交在他们敌人的手中，让他们抢劫掠夺，运到巴比伦去。至于你，帕士胡尔，以及凡住在你家中的人，都要被掳去充军。你和你向他们讲假预言的一切友人，都要到巴比伦去，死在那里，埋在那里。上主，你引诱了我，我让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诱。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终日成为笑柄，人都嘲笑我，因为我每次发言必得叫喊，必得高呼，暴虐，破坏。实在，上主的话为我日日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因由。假使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烧，蕴藏在我的骨髓内，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实在，我听到了多少人私相耳语，惊慌四起，你们揭发我们，就必对他提出控诉，甚至我一切的友好都在侦查我的破绽，也许他会入垢，那我们必能制胜他，对他施行报复。但是与我同在的上主好像是一位孔武有力的战士，为此迫害我的人只有失败，绝不能制胜。由于谋事不成，必蒙受极大的耻辱，永不可磨灭的羞辱。一万军的上主，你考验一人，洞察人的肝胆肺腑。我既给你述说了我的案情，愿你使我见到你对他们的报复。你们应歌颂上主，赞扬上主，因为他从恶人的手中救出了穷苦人的性命。愿我诞生的那一天是可咒骂的，愿我母亲生我的那一天不蒙受祝福，愿那给我父亲报信说给你生了一个男孩，叫他异常高兴的人是可诅咒的。愿这人向上主不顾惜消灭的城市，早晨听到哀嚎，正午听到警报，因为他没有叫我死在母胎，使我的母亲成为我的坟墓，叫他永远不分娩生我。为什么我要从母胎里出来，眼见心酸痛苦，在羞辱中消磨我的岁月。